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十章。或在那些制定不义的法律，记录不义的断案，被驱往小民的案件，剥削我平民的权利，抢夺寡妇和劫掠孤儿的人，当惩罚之日，风暴由远至近的时候，你们将怎样应付？你们将向谁求助？你们的财宝将弃于何地？唯有屈服在被俘者中，倒闭在被杀者下。然而他的震怒并未因此而熄灭，他的手仍然伸着。或在亚述，我易怒的木棒，我震怒的棍杖，我派遣他是为攻击一个邪恶的百姓，我委任他是为攻击我所愤恨的民族，为掳掠劫夺并蹂躏他们，又如街上的粪土。但他并没有这样想，心里也没有这样推测，只图肆意破坏，剿灭不少的民族。因为他说，我的首领不都是君王吗？加尔诺不是与加格米士一样吗？哈马特不是与阿尔帕德一样吗？撒玛利亚不是与大马士革一样吗？我的手既然征服了这些偶像的王国，况且他们的偶像还多过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，难道我不能对待耶路撒冷和他的神像，犹如对待了撒玛利亚和他的偶像吗？当物主对西庸山和耶路撒冷完成了他的一切工作时，必要惩罚亚述王心高气傲的功绩和他目空一切的骄傲，因为他曾说过，我完成了这一切全凭我的手和我的智慧，因为我是聪明的。我撤除了各族的界限，掳掠了他们的财宝，就如强者打倒了居于高位的人。我的手夺取了列国的财富，就如取住窝巢。我坚定了大地，犹如拾取遗卵，没有谁敢鼓役或张口鼓噪。斧头岂能对用斧头砍伐的人自豪？锯岂能向拉锯的人自夸？难道棍杖能挥动那举动他的人？木棒能举起那不是木头的人？因此物主万军的天主将瘦弱放在他的肥硕之中，在他的光辉之下燃起火焰，犹如烈火焚烧。以色列的光将变为火，他的圣者将变为烈焰，一日间必将他的荆棘棘藜焚毁。他的丛林和他田园的华丽必将由内到外毁灭，有如未虫食尽一样。他的丛林所剩余的树木不多，一个儿童就能计算。到那一日，以色列的移民和雅各伯家的逃亡者不再依恃打击他们的人，却诚心依赖上主以色列的圣者。移民必将归回，雅各伯的移民必将归依强有力的天主。以色列啊，你的百姓虽然多如海沙，其中唯有残存者得以归回。毁灭已经决定，但是充溢着公义，因为物主万军的上主必在大地上执行所决定的毁灭。因此物主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我的百姓西庸的居民，亚述虽然用木棒痛击你，像埃及一样举起棍杖敲打你，但你不必害怕，因为瞬息间我的怒气即将终止，我的愤怒将转为他们的毁灭。万军的上主将挥动行鞭鞭打他们，犹如昔日在何勒布磐石处打击米德扬一样，高举向海上伸出的棍杖，犹如在埃及一样。到那日，他的重负将由你肩上卸下，他的重轭 将由你净煞解除。破坏者由黎猛而来，来到阿雅特，经过米格隆，将辎重住在米格马斯，又穿过要爱耶素格巴。拉玛惊慌了，萨乌尔的基贝亚逃走了。巴特加林，你们应大声疾呼，拉伊士，你们应该倾听，阿纳托特，你们应该回答。马德莫纳走散了，隔屏的居民逃避了。在诺布暂停一天，随即挥手指向西雍女儿山耶路撒冷的山崖。看啊，物主万军的上主将用斧钺砍伐枝干，高出的要削去，耸出的要砍低。他将用铁斧砍伐丛林、黎巴嫩和他的壮丽、必备、拔倒。